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同志11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贺电，电文表示，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缔结55周年之际，代表中国共产党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，向金正恩同志、向朝鲜劳动党、朝鲜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由衷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。电文指出，55年来，中朝双方本着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原则和宗旨，互相支持并密切合作，促进了两国的建设事业，推动了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入发展。不断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合作关系，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。电文表示，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以金正恩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，在发展和建设国家的各领域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。